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现在呢，我们提到这样红遍全球的超级英雄影片，那么漫威旗下的英雄们绝对是囊括其中的，甚至占绝大部分，钢铁侠、美队、蜘蛛侠、 X 战警等等。那么这些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呢，都是来自漫威。那么这些超级英雄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特别有趣的老人，斯坦利。那么在11月9号，漫威电影《毒液》在中国上映。那么还在观众们沉浸在这部影片的有趣情节和酷炫的特效之中时呢，在片尾客串遛狗的老爷子斯坦利却悄然离世了。那么当地时间的11月12号，他因为紧急情况在家中被送往洛杉矶的医疗中心，不久之后就被宣布死亡了。斯坦利的一生呢，其实非常的精彩，远远比他在电影当中客串的那些情节啊有意思的多。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的节目和今天的节目两期，我们将会跟各位一起回顾斯坦利的人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最喜欢的漫威英雄是哪一位？那么他又对各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可以说名誉全球的这位斯坦利老先生，他的出身呢非常平凡，家庭呢也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很贫穷，四口之家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一居室里，每天呢他不得不跟比他小9岁的弟弟挤在一张床上睡觉，那么他的父母呢也只能挤在一张折叠的沙发椅上休息。在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那么这句话呢放在美国同样适用。斯坦利呢很小就是开始打工赚钱补贴家用，那么他呢最早接触文字创作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呢他为一家结核病医院写通讯稿，也为当地的美联社呢写一些副文，那么这是他最喜欢的兼职工作，因为他本身就很喜欢写作，那么他的梦想呢就是要写出在全国最伟大的一本小说。那么呢，这两份工作虽然都和小说没有啥关系，但是呢，却是最接近他的梦想写作最近的两份工作。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影片《金刚狼三》当中的歌曲，由 Kaleo 声音乐队演唱的《Way Down We Go》。 Oh, Father, tell me, do we get what we?deserve, oh, we get what we deserve. down we go. 这是来自声音乐队演唱的 We Down We Go， 路在脚下我们前行。那么同样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影片《金刚狼三》当中的歌曲。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本身作为通俗杂志出版商的马丁古德曼，出于呢想用新奇华丽、引人入胜、激战场面等等这样新颖创新元素，给自己很平庸的出版社在商业上带来更多的用户量，在几经辗转并且呢窥探了 DC 漫画公司的创作市场欢迎度之后呢，决心以相类似的英雄题材漫画来完成自己的夙愿。于是乎呢，他成立了一个漫画公司，叫做即时漫画。那么巧的是，1939年16岁半的斯丹利，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就找到了远方亲戚。跟他这亲戚好拐哈、堂表姐夫马丁古德曼。于是呢，斯丹利就成为了即时漫画的一名员工，担任编辑的助理。那么由此呢，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涯。一起来分享一首经典的欧美老歌，来自 Earth 地球乐队演唱的 Shining Star， 这也是影片《奇异博士》当中的歌曲。 Not wait for this. Shining Star 来自 Earth 乐队的演唱，出自影片《奇异博士》。那么过去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在其他的节目分享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也出现在乔丹的一个纪录片《Max》当中。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是芝加哥的夜景，很漂亮。我们说回斯丹利，他自己呢曾经透露过，早年间呢他的工作非常的单调无聊，因为那个时候呢科技不发达。这个漫画家呢是要一笔一笔画的，不像现在是吧，通过电脑就能完成大部分工作。那么当时呢公司里用的都是钢笔还要蘸墨水，而斯丹利的工作呢就是确保这些墨水池子是满的，同时呢还要负责为大家领取午餐、削铅笔。那么除了这些杂活之外呢，他也偶尔能够参与到校对的工作之中。不过呢随着工作时间的越来越长，他慢慢的就开始得到了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继续来分享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爸爸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来自影片《死侍》。这是来自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父亲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出自影片《死侍》系列。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回顾斯丹利的人生，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当时呢即时漫画成立的时候，整个公司的规模非常小，画师只有两个人，一个叫西蒙，一个叫杰克。因为工作团队规模本身不大，所以说三个人的关系呢就很融洽。时间久了，这两个人呢也会让斯丹利帮忙设计一些对白，后来呢甚至让他构思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的突然有一天呢，斯丹利就成为了整个漫画部门的头，因为西蒙和杰克在同一时间离职了，整个办公室呢就剩下斯丹利一个人，所以说他就自然成为这个部门的老大。后来呢老板就找到了他啊，希望他呢能够在招到新员工之前呢自己先撑起这个部门。好在这个当时部门的业务量呢不太大，而且呢斯丹利年轻气盛嘛，就答应下来。所以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真正的展示自己的才华，很快就成为了部门当中名副其实的主笔、编辑、美术总监。那么在他的努力之下呢，漫画部门也变得是越来越庞大。 有趣的是，后来杰克又回来了，成为了部门当中的一位顶级画师。不过呢，那个时候昔日的自己的助手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上司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 ACDC 这个非常著名的乐队哈，它翻译成中文名字叫交流直流乐队啊，演唱的 Zander Stark 大吃一惊。那么也是在漫威影片《钢铁侠2》和《死侍2》当中都出现过这首歌曲。Thunderstruck 来自 ACDC， 那么这也是出现在《钢铁侠2》和《死侍2》两部影片当中。那么在这两部影片当中呢，这个可以说是精彩的镜头和音乐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为什么挑选 ACDC 这首歌，也是基于这支乐队非常大的一个来头跟名气。那么斯坦利担任画师的原因呢，其实就是救急，但没过多久呢，他就凭借自己设计的第一个超级英雄角色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各位知不知道他设计的第一个英雄是谁呢？那就是美国队长。这个角色呢，能够受欢迎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当时呢，是1941年二战在欧亚战场打得正激烈呢。那么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说没有直接参战，但是国内反法西斯的呼声也是越来越激烈。斯坦利呢，抓住了人民的情绪，是时候推出了一位爱国者的形象。所以说呢，他的成功真的是必然的。那么这个角色的诞生呢，也彻底改变了即时漫画，或者说是漫威漫画的历史。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队三》当中的插曲，由 Chet Baker 演唱的《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我轻易地坠入了爱河。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 I fall in love too fast, I fall in love too terribly hardFor love to ever last, my heart should be well schooled, 'cause I've been fooled in the past, but still I fall in love.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空晴朗，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天气干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斯坦李的人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椰子说，复联四一定是一部史诗级的影片，它意味着太多太多，一场史诗级的战斗，初代复仇者的谢幕，也许是老爷子最后一次客串的漫威宇宙。马瑞也说，永远少了的这一个彩蛋再也看不到了。如果是美国队长这个人物的出现，即时漫画让他们的商业这样的规模从零到一开始孵化，那么呢，同样发生在1941年当中的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深深地影响了即时漫画，或者说是漫威漫画此后半个世纪的重要里程碑。什么呢？那就是由斯坦利负责创作和发行的第一本漫画上市了。那么这部漫画呢，也是美国队长的第一部独立漫画。那么在这之前的美国队长都是以配角身份出现在其他英雄角色的故事之中。那么随后呢，美队的题材漫画作品成为了二战期间销量最高的漫画，每一期呢都能突破50万册。那么古德曼呢也因此而发家致富。还记得这古德曼吗？是斯坦利的一个拐弯的一个亲戚。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版《美队二》当中的插曲，由马文盖伊演唱的《Trouble Man》，麻烦男人。 Trouble Man 来自马文盖伊的演唱，出自影片《美国队长二》。虽然说美队的发行呢在当时广受好评，而且销量极高，但是呢这个甜头并没有持续太久。二战结束之后呢，超级英雄题材的漫画呢开始衰落，战争、恐怖、犯罪、爱情、西部等等这样新的题材在陆续崛起，但是呢这些漫画之中都带有的恐怖和犯罪元素引发社会对于整个漫画业的一个批判，所以说呢大批漫画公司因此而倒闭了。而且呢就连当时的政府都极力宣传什么呢，漫画会毁掉美国，于是呢人们对于漫画的热情就变得超级的低迷，那么审核漫画的部门呢也变得更加严苛，漫画界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那么正是在这个很特别的时期呢，古德曼及时的把自己的即时漫画重新排列组合，正式更名为 Marvel 漫威。接下来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呢很长，名字呢叫做 Can't You Hear Me Knocking， 难道你听不见我的敲门声吗？这是来自 The Rolling Stone 滚石乐队的歌曲，那么同样是出自蜘蛛侠系列当中的英雄归来。来自滚石乐队的歌曲非常长，7分多钟哈，所以说我们只能听一部分。 Can't you hear me knocking， 难道你听见我的敲门声吗？出自影片蜘蛛侠英雄归来。美国的漫画爱好者崇拜斯坦利，并不是仅仅因为他创造了很多高人气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因为他习惯于客串漫威影片成为这样的中心和话题人物，而是因为他呢着实推动了美国漫画产业的发展。美国人呢都把它称作是漫画英雄之父。当年的美国上下一片这样唱衰漫画业的时候呢，斯坦利呢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头和审核机构做抵抗，迫使他们呢 改变政策，放宽对漫画的约束和限制，那为自己也为同行赢得了一线生机。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委员会曾经提议创作一个关于吸毒危害的漫画故事。那斯丹利呢，在不可思议的蜘蛛侠当中构思了3期的辅助情节，其中呢，蜘蛛侠的好友变成了瘾君子。那么在漫画审查委员会看过之后呢，就拒绝了这3期故事的发表。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考虑到这个故事当中有对吸毒和抢劫的过分详细的描写，他们认为这些呢反对毒品的这样的内容和整个故事呢是不相关的。但是呢，斯丹利就觉得健康教育和委员会给自己的提议，就是就应该这么去说啊，就是他给这个政府提出的建议是你要信任我。于是呢，他没有经过审核的许可就直接出版这个故事，结果呢，这部漫画是大卖，漫威呢也赢得了关注社会市场的一个赞扬。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审查委员会就看到了市场影响力之后呢，真的也就放宽了对于负面事情不能过多描写的这样的规定。所以说可能其他行业去听这样的故事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哈，但可能相关从业者会听完之后会觉得还是很棒的，很赞的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超凡蜘蛛侠系列当中的插曲，来自灵光乐队演唱的 Song for Zula 祖拉之歌。 Song for Zula 来自灵光乐队，出自影片《超凡蜘蛛侠》。那么在二十世纪，如果说我们只考虑漫画领域的话，漫威的业绩其实是远远不如另外一家巨头公司 DC 的哈。DC 呢，就是设计了超人、蝙蝠侠和神奇女侠等等英雄的公司。当年呢，是 DC 率先提出了正义联盟这个概念，并且呢，这个概念一经推出就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和认可。别看呢，这两家公司在市场上你争我抢，两家公司的支持者在网上吵得哎呀不可开交，翻天覆地。但其实呢，他们创始人关系非常好。当初呢，这个漫威的高层和 DC 的高层一块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听说了正义联盟这个想法，觉得呢，自己也应该这个推一个战队吧。于是呢，复仇者联盟就诞生了。不过呢，斯丹利觉得代表正义的英雄们联合在一起对抗邪恶势力这种故事呢， DC 已经做到极致了，自己做的再好也是复制别人的路。于是呢，他就要寻求突破。最后呢，他决定把故事的中心放在联盟成员之间的内部矛盾之上。超级英雄的人性呢也有缺陷，对吧？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人嘛，普通的人类也有坏脾气、虚荣心、烦恼等等，甚至呢，他们之间还会这样发生吵架、打架。那么担心跟朋友出去吃饭呢，会由自己来买单，这些都是我们寻常人的想法哈。那么呢，把这些想法加在故事当中，推出这样的作品之后，被证明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和设计。继续来听歌，来自影片《银河护卫队》第二部当中的歌曲，由 Cat Stevens 演唱的《Father and Son》。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To be calm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But 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 Why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For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 but your dreams may not. How can I try to explain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same old story.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rdered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Father and Son 来自凯特·史蒂文斯的演唱，出自影片《银河护卫队》第二部。不管是漫威的支持者还是 DC 的支持者，可能都会觉得很好奇，斯丹利对 DC 漫画的态度是什么呢？之前呢，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表示说，最初的时候我会看 DC 的漫画，因为我们是竞争对手，我得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嘛。我呢会去展现角色的私人生活，展现主角的一些烦恼，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抗反派。那么据我所知， DC 漫画只有正邪之战，正义的一方只关心我要如何打败反派，而我喜欢展现主角的私人生活细节，包括反派他们是谁，他们怎么走到今天，他们的追求啥，他们的烦恼是什么，爱好是什么。我觉得读者应该需要更了解和关心这样的角色，那么这样当战斗开始之时，读者才会更加投入，更加兴奋。